为了阻挡所有自由渴望，当一份信仰再不能抵抗天地战乱饥荒，来临了人亡，天地离人亡，无畏孤中藏，只怕长生伤。夜未央，天未亮，我在星辰大沙场，只盼望此生再一本生死灭的脸庞，泪不干心未了，是什么一样子滚烫，如这只把我无悔的狂妄。只手能隐藏，直到人们遗忘，谁也莽撞我们的篇章，曾经如此辉煌，待青天秋凉，一醉解惆怅，不悔少年王，誓愿壮志狂。夜未央，天未亮，我在心存多少伤，只盼望只剩在一本相思只盼望此生再一本生死恋的脸庞，泪未干。